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温岚，如果你在我身边。 如果你在我身边，错过多少爱的誓言。 第十四位，林家谦，神奇的迷糊魔药。 某些豆雨雷细雨霏霏，带着王金飞朝日登的。 第十三位，张哲瀚，环绕。 你在我之间发烧，环绕，你在跟我玩闹。 第十二位，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你的爱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第十一位，郑秀文，万物有时。 春天有海风的意思，岁月清晨中春该记。 第十位，李健，Marina。 你那倔强的灵魂。 第九位，佳韵，最好的都给你。 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 第八位，刘惜君，风筝与树。 风筝一起飞呀，就该放手了。 第七位，八三幺乐团，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林大林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六位，郁可唯，Dear Life。 花要开了，被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 第五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Baby I'm not good， Baby I'm not good。 第四位，李荣浩，不遗憾。 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 第三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真诚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第二位， Leo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在经过了23个小时之后，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次回到空中。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周日上午的10:03:44。我们的节目也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昨天揭开的全新榜单。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关注全球榜的主办电台北京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当地榜单。首先带来的是中国榜方面的新歌上榜第七名，薛之谦的全新单曲，也是他第十二张专辑首播主打《爱情》这个哲思单曲。虽然是由这个查查主理创作，薛之谦完成作词的部分，但仍然是他一贯深沉厚重感的情歌风格。来听这首《变废为宝》。 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 温度也刚刚好，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把你忘掉。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有个收场，先去趟所有没去的地方，看蓝雨看极光。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人们开始和好，不用再确认万物都睡着，才能给你拥抱。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羽毛，成为我的困扰。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会别重归于好。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新歌上榜第七名薛之谦的《变废为宝》。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中国榜方面第十七名范晓萱为电影《镜像人明日青春》所演唱的主题曲《活过》。这首歌呢，是范晓萱观影之后完成的词曲创作和演唱。无论是歌词当中的极其对仗工整的字符式文字，还是音乐部分的电子工业风，都和《镜像人》的概念不谋而合。 你我他，你他你我他，我他你我都是代号。你你我我他他你你他他你你我我他他我我他他你。都不一样。 Thank you.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第26名，阿兰为电视剧《阿爸一家人》所演唱的片尾曲《故乡谣》，开头部分的藏语民歌吟唱，仿佛置身于阿坝州的白云之巅。阿兰清澈明亮的嗓音呢，婉转悠扬的旋律和赞美家乡的歌词，呼应电视剧《脱贫攻坚》的主题，唱出热爱家园、追求幸福的风貌。时隔6年，李霄云带来了全新的专辑《浪漫病》。这张专辑记录了他因为疫情宅在家期间的点点滴滴，也通过日常的记录来反映出心中的思考和想法。本周中国榜方面，黑马歌新歌上榜第4名，这首《你呀我呀》，简简单单的歌词唱出彼此间美好共存、不分高低的愿景。 周练习把积雪石头，汗水能让每个弧度变成节奏。了不起的不是我说出口，我要赢昨天的我。I'm running, I'm running, this is your party, it's my show。充满勇气，这是一颗心，隐藏逻辑 ，To all the girls， 足够努力，带有底气。看好了新手变做高手，明天就让我接手。下课的一路起点，迎刃而解的问题，马甲线的目标，负重才更清晰。当朋友需要安慰，随时闪现的距离，云朵捧住日光，女孩气势有情。 歌曲排行榜，我们听见的是中国榜方面第32名《硬糖少女303》今年一周年纪念新专辑的主打歌《了不起的女孩》，遇见星光，然后成为星光，成就一年的了不起。那些年，夏至未至，飞翔吧少年，伴随着毕业季，总有一首不下的毕业歌，伴随着新兴学子步入社会。而今年呢，胡夏带来的是为毕业而唱的最新单曲《银河照亮的花》，这首歌在中国榜排名第28位。 在心底里每一个盛夏，一起躲雨的屋檐啊，还记得吗？最后最疯狂的契约，最大声的唱，什么都不怕，这有那么一点本天呀，那就盛开吧，那就飞扬吧，让各自的梦迎着光发芽，走出无言的春秋和冬夏，有笑也有泪，想吧，那就盛开吧，那就飞扬吧，记得保管好那一个盛夏。 那朵花，屋檐下的你，屋檐下的我，永远啊。银河点亮了一朵花，开在心底里一个盛夏，一起躲雨的屋檐啊，还记得吗？最好最疯狂的七月，最大声的唱，什么都不怕，期待着有那么天涯，那就盛开吧，那就飞。 阿丹主持四城市新婚姻 FM 974，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用21天变革0到1的真实音乐传播革新，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在榜单旅行这个环节，那上一个时段呢，我们关注到了是北京方面的中歌榜的排名情况。这个小时呢，我们带来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榜上歌。首先我们来听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上榜五周，上周第四，本周登顶，来自于王嘉尔的这首《一个人》。 那故事别的歌，还是一个人在走，听故事别的话，对于我说过的是什么。时间过得太快，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is right，可以接受伤害，可以接受失败， I can just let it go、yeah. 脚步远了就在黑暗里， Walking all alone， When nature I feel my enemy， 当我继续走，从这一路上就我一个人，谁让紧张觉得有点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每次趴在地上想起来这一路上就我一个人，在心里觉得有点疼，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每次趴在地上想起来 walk again。 好的什么感觉，自己的影子也说累了，面对一切但还是快乐，有点我不太希望还有人记得，开始慢慢的接受，也许你喜欢的不是我，属于我的不会放手，冷漠的离开就走、oh, yeah. 脚步越落就在黑暗里 Walking on alone When nature will feel my enemy 但我随时走这一路上就我一个谁让青藤觉得在地上笑着的可不可见这一路上就我一个人在心里觉得有点疼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每次趴在地上笑着的可不可见 是王嘉尔在今年的第一首个人单曲《一个人》之前呢，也登陆到我们全球榜，而在马来西亚方面目前是位列冠军。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之前出现在全球榜当中，而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以第四名的成绩上榜，成为了黑马歌。来自《青春有你三》的所有练习生一起带来的这首主题曲《We Rock》。 之间，成为彼此的光源，我有力量冲破所有梦的 重逢是意外的收获，有好多话对你说，一开口却忘记了。不知道你是否记得那一首熟悉的歌，它唱得多像你和我。我的富丽江，你能听见吗？这颗心一直跳动着，为你是你最好的，我都想给你，不好的留给我自己。明天你会愿意吗？转身擦肩又错过，有太多话还没说，你值得最最好的。思念它反复的苛责，直到拥抱那一刻，你是你温柔的沉默。 歌曲排行榜，叮当为电视剧《我的时代，你的时代》演唱的插曲，以北欧神话当中的女神来命名，弗丽嘉上周以第19名的成绩上榜，本周排在马来西亚方面榜单的第11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温丽明带来的这首粤语新歌，之前呢同样登陆了全球榜，以《匹诺曹的故事》为灵感。小木偶在家乡打榜，继续上升3名，排在季军位置。 又被拦路没想过退后，发挥毅力宇宙，既然遥远那星空接受，痛也受，用努力撑到最后，求理念创造永久，话放下去也完全是借口，用法力制造宇宙，问故事说了有多久，当真有孩子早变成了恶偶，在山谷与迷雾失救，这世界在远走，人总彼此争斗，看着我跟着走，遗忘那对手是天真的木偶，牵走求得到爱和 走，于是我变成了未来那小丑，被纸张到不收。 每年以后心中伤痕美好

过初晨的烟波，动摇了萧索。当一笔山河，此时更辽阔。 我依旧是向后退下，出动几个宇宙，只剩你。

苏打绿2013年秋故事当中呢，邀请了美国的清新系的小女生 Priscilla Ann 来合作了刚才这首歌《从一片落叶开始》。秋天呢，也象征着丰收，在李健的《风吹麦浪》当中呢，便是描写了秋天麦子金黄的景象。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在看《麦田守望者》，于是写了这样一首歌，抒发对于秋天的咏叹。我们来听李健的风吹麦浪。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是我眼眶。

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49，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上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感受秋天带来的清爽。秋天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渲染离别时刻的好季节。周杰伦有一首情歌叫做《风》，以秋天枫叶营造惆怅萧瑟的氛围，来描写失恋后一个人的落寂，而缓缓飘落的枫叶来隐喻思念，越想越难忘，最后呢就变成了一首沉寂的诗篇。我们来听周杰伦的这首《风》。 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 我紧紧摇一风铃，让我 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有人陪你。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谁会陪你？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也想忘了。 秋天的萧瑟很容易让人触景生情，于是这首歌用秋天来渲染别离的苦情。秋天别来是姚谦、伍思凯为当时还是少女的侯湘婷量身打造的。下面这首歌呢，关于秋天的，是记录了许巍痛苦的时刻。早期许巍有迷茫，有退缩，甚至一度想要放弃做音乐。然而所谓的破茧成蝶，当2002年他以《时光漫步》专辑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崭新的许巍了。但是90年代许巍则是在孤独的吟唱，我们来听那时候的作品《我的秋天》。 阳光灿烂，我却没有温暖。 Thank you. 是姚谦作词，周传雄作曲，苏慧伦带来的《秋天的海》，收录在苏慧伦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那歌曲呢，还是想念着夏天，那秋天的海。可是夏天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讲述失恋之后内心的荒芜。小柯很喜欢用时间或者年份来记录不同时期的作品。20年前，他推出专辑《小柯2002》，其中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用秋色荒凉来形容爱情当中的创伤。 记得吗？那天你等着我回家，就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哭了。随着他去吧，反正也过去了。在忧伤的青春的身旁睡吧。梦见你穿着红红的衣裳，和你出门时化的妆，拥着你问着你是不是爱我，你说是啊。想起年轻时滚烫的痴狂，那些相爱时受的伤，在这北京的秋天的黄昏， 像一个美丽童话，那本书